藤田青也刚陪他坐不久，又有人过来对着他耳边说了句话，他便于谢池说， 我去处理个事情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稍后就回来。 去吧。藤田青也跟着那人往二楼去了。谢池抿口酒，横扫整个宴会厅，这里的大部分人他都有所了解。他放下酒杯各处走走，最后转悠到甜品区，听那几个汉奸婆娘在聊天。 哎，我家那个成天不着家，都三天没见着人了，好像是有一批什么军备要从吴淞口过往南边运，没日没夜的守着，还是做生意好，起码大多只跟钱打交道，现在好了，成天不着家，昨儿个打电话回来说等到后天才能回来。哎呀，这孩子又哭又闹的，天天念叨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，吵得我头疼。哎呦，烦都烦死了。 哎呀，哪行都不好做，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，能有一条小命，吃好穿好就不错了。 哎呦，可不是嘛，随便往哪边偏都不讨好，跟日本人混的又被骂汉奸，往那边靠又别说红色资本家，弄不好全家掉脑袋的。我看还是你家那位好，搞搞古董啊，又赚钱又安全。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近被不远处的谢池听入耳中，他想再听出点什么有用的信息，不想被藤田青也搂住了腰。谢池往旁边退一步，笑着看他，忙完了？ 不忙，小事。要不要跳舞？ 可以。他牵着谢池到人群中，牵住他的手，拢上他的腰，凝视着他的脸庞。 你今天很高兴？ 我哪天不高兴？ 今天不一样。 啊！ 身侧忽然传来藤田美智的笑声，谢池瞥过去一眼，只见他捧着块甜点正要喂何峰，被何峰推开了手。他随着藤田青也转动着，没有多看。谢池的红裙子是自己做的，昨夜几乎熬了个通宵，上身紧俏，完美衬出窈窕的身材，裙摆微阔如长伞垂落，移动间像翻滚的血浪，在人群中格外扎眼。何峰靠着桌子，耳边是藤田美智絮絮叨叨的话语，却还是心无杂念地看着他，忽视掉整个世界的声音，满脑子都是谢池在别人怀中微笑的样子。他蹙得厉害，想把他腰上那只手给砍掉，心里窝火。何峰猛灌了口酒，两人在舞池中轻摇着，藤田青也忽然靠近他的耳边， 我的妹夫一直在盯着你。 谢池朝何峰看过去，刚好与他的视线碰撞上，他回过目光看向藤田青也，那你可得叫你妹妹看好她。 你是我的，在场包括她的所有人只敢多看两眼，不敢觊觎。 是吗？ 当然。 藤田青也看着他的双眸，有着平日少见的柔媚，他也有些沉迷其中，刚才喝了不少酒，昏头昏脑的低下脸想亲他。谢哲立马撒开手往右侧躲去。我去趟洗手间。 好，去吧。 谢池用水使劲搓了搓手，才进入里头的隔间里。他坐在马桶盖上，回想着何峰看他时的眼神，那是只有自己才能察觉出的风起云涌。正想着，他的门被叩响，有人。门外的声音停下，灯一声又从头顶传来动静。等谢池抬起脸，那黑影已经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。他当时站起来，看着落在自己身前的何峰，逼仄的空间让两人几乎不得不贴到一起。何峰什么话也没有说， 一只手掌托住他的后腰，一只手掌掐着他的后颈，疯狂地啃噬着他的红唇。谢池被他吻得浑身发软，松开之际，看他红彤彤的嘴沾满了自己的口红，忍俊不禁，刚露齿就被何峰用手指堵住了嘴。谢池扯下他的手，从小包里拿出一块丝巾，为他擦去唇边的口红。两人不约而同的沉默，仅用动作与眼神便诉完所有久别的情话。隔壁有人进来，莞尔传来潺潺水流声。谢池用额头撞了他的锁骨一下，闷声笑起来。何峰握住他的头发往后拉，让他的脸露出来，捏着他的嘴巴扭了扭，又低头轻蹙地亲了一口。谢池环住他的脖子，回应他的是一个缠绵的长吻。良久，他们才不舍得松开对方。何峰看到他的耳朵上藤田美知的耳环，他小心取下来，用力将它折碎，扔进了马桶里。隔壁的女人离开了。谢池掏出口红，在丝巾上写下一个地址。何峰只看一眼便点了下头，于是谢池将丝巾扔进马桶里，按下水将他与耳环一起冲走。两人相视片刻，皆不舍离开。何峰捏起他的吊带往上提了提，眉心浅皱，表示极度的不满。谢池附上他的手，踮起脚尖靠近他的耳朵，压低了声音问，好看吗？温热的气息在脸边扑散开，何峰搂紧他，埋在他的颈窝，贪婪地嬉笑着。若是在旁的地方，这薄薄的布料怕是早已被撕得稀碎。